请掀开经本，分身集会品第二，从第二个段落看起。二是世尊数金色壁，母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住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我们从世尊这个开示里面知道，地藏菩萨的分身真正是无量无边。菩萨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分身？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这必然是设方一切世界造作恶业的众生太多太多了，所以地藏菩萨需要用分身去度化，这是显示这个意思。造作恶业的人无量无边。世尊接着说，他说：“而作是言，无于无著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歇歇归正，时有一二上卧席在。”佛安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同样一个道理，释迦牟尼佛了也是慈悲到极处，菩萨分身无量无边，佛又何尝例外？我们在梵王经上看到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那么地藏呢跟世尊呢如是，我们就联想到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所以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了，佛菩萨比造罪业众生的人数还多啊，这种大慈大悲连赞叹的言语我们都找不到啊！可是众生确实刚强难化，习气太重。佛菩萨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此地讲十有一二上卧席在，那么换一句话说，十之七八佛菩萨都把他度脱了，那这样度脱的人数不是很多吗？十分之七八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这个人数跟数的东西，跟没数的不说了，是指跟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善根福德成熟了，佛菩萨来给他做增上缘，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人呢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还有十之一二还有少数啊，恶习气还在。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个十种众 啊，他列的这个十大类呀、啊，来精进的这个小团体里面，我们能够领会得到。啊，而实际上呢，在我们自己道场里面也能够领会得到。他要没有善根福德，我们在这里讲经，他怎么会来听呢？听得也很认真，好像修行也很用功，可是呢，一会儿毛病兮兮又上来，这就是属于事有一二这一类。这一类这一层能不能得度呢？不能得度，只是种善根而已。佛把这一类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啊，佛还没度尽的这一些根性四书未书啊，这要地藏菩萨接着去干呐、啊，一直等弥勒佛出世。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无业分身，千百亿广舍方便。啊，释迦牟尼佛在这说出来了。前面这个总书，这个地方就细说。啊，把这个众生根性呢分作四种。啊，四种里面前三种都得度了。幕后一种就是十有一二啊，给我们具体说出来了。后有立根闻即信受，这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依教奉行呢，他就得度了啊。这是不是正法时期得度啊？第二类呢，或有善果，勤训成就啊，善根福德了也相当的深厚，比不上前面那一等人。如果我们配在这个佛的三个时期啊，法运三个时期，这相法得度啊，根性呢比我们现在是力多了。或有暗顿九化方归，这根性暗顿，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啊。啊，对于这一类众生呢，佛不舍弃九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啊。我们常讲常说的吗，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慢慢的会觉悟到啊。这个是有末法时期众生的。或有业众不生敬仰，这个不是指外面的人，是指我们佛门里面四众弟子啊，甚至也出家了，也受戒了啊，也做了法师了啊，也当住持了，对于佛法了不生敬仰啊，虽然见到佛像啊也顶礼也膜拜呀、啊、绝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的心决定是依教奉行的，他不肯做啊。啊，佛教我们不贪照贪不误，佛教我们不吃依旧是愚痴啊，这一类就是不生敬仰啊。为什么不生敬仰？业障重，佛讲的话他虽然听，他也会说，他有怀疑，他看重 眼前的利益啊，眼前的利益他不肯舍弃，不肯放下，跟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啊。故事在此地。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是刚才讲的了，十有一二了。他接触佛法，在佛法里面种种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个是世尊法灭了以后，下一尊佛弥勒成佛啊，弥勒菩萨成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啊，40亿万年之后啊，弥勒佛才下生的。这个时间怎么算法的呢？实际上，诸位算算不难，算得出来。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斗率天人的寿命很长啊，也算1年365天，照这个算法啊，四王天的寿命500岁，超立天的寿命1000岁，夜魔天的寿命2000岁，斗率天的寿命4000岁。4000岁呀，算法师他那里一天，我们人间400年啊，你这样算出来，大概就是56亿7000万年。这从前人算的啊，精确不精确没关系，你自己可以计算啊。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弥勒佛出现在世间，那么当中没有佛的时间很长很长，这一段时期苦难的众生，世尊就拜托地藏菩萨代表佛来度化。所以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佛陀的代表人啊。因此我们在法会里面看到文殊普贤对于地藏菩萨都非常恭敬，因为地藏菩萨是佛陀的代表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里面所看到啊，他们的礼节言辞不一样啊，很恭敬。如是等是被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啊，诸佛菩萨对于众生这个恩德之大了，事无伦比呀，谁能比得上？念念之中不舍众生，跟熟也度，跟没熟还是度啊，跟没熟帮助他成熟，已经成熟了必定得度啊。末法时期这个跟熟的众生就是净土，能够真正相信净土教，老实念佛求愿往生，末法时期根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根熟啊。末法时期跟一些没熟的众生是哪些呢？不能接受净土教的， 啊，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啊，我们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他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啊，通途法门没有例外，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在设法界，啊，设法界还是个大圈圈的，还是有界限的，啊，必须再断尘沙烦恼，再进一步破一瓶无明，才超越设法界，啊，真得法身，啊，往生到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多半呢都是华藏世界，啊，华严经上所讲的。难呐，这个事情太难太难了，啊，不要讲见断见思烦恼，见货里头的一品都不容易，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看破，啊，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呢？这一关破了之后，这个见货才破一分呢，啊，八十八品你才破一品呢，啊，啊，绝没有意念为这个身享受去起心动念，啊，你的身见才破一品，八十八品破一品不管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才晓得修其他的法门真的要像佛所讲的立根啊，善果才行啊。我们这个立根善果都没有啊，啊，那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教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这还能有的成就啊。下面一段经文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佛菩萨就现什么身。佛菩萨在世间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实在讲啊，在世间很多很多啊，凡夫走卒里面都有佛菩萨啊，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所以常常得罪佛菩萨，轻慢佛菩萨，瞧不起佛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他自己不知道啊，佛菩萨绝不怪罪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啊，诸佛菩萨所以这样示现重要的意义就是教我们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功高我慢的烦恼啊。那么大家在历史上熟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的化身啊，在国清寺啊，在寺庙里干什么呢？打杂了，厨房里烧火打杂了，跳烧水呀，谁瞧得起他 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在庙里干什么？冲米啊。在对房里面呢，做苦工啊，伺候大众。啊，这个寺院里头没有一个人瞧得起的。啊，这个事实到以后大家知道了，哎，才知道啊，原来佛菩萨照顾我们，我们天天得罪他，后悔莫及了。我们道场难道没有佛菩萨在吗？也许佛菩萨就在厨房里面工作，你们不认识他，你们天天还嫌弃他。啊，所以确确实实要知道啊，诸佛菩萨的化身呢，真的时时在我们的周边。此地举几个例子来说，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鬼神身。这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他在我们周边还是会影响我们。在过去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他是夜晚看到鬼了才相信，他是个学科学的，官也做得很大，对于这些东西认为是迷信的，不相信的。他接触的很多，但是看到别人听说的当故事听，半信半疑。他怎么升起真正的信心呢？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给小朋友打麻将，大概到一两点钟才散场，再回家去。那个时候走路啊没有车，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有一个路灯大概20只光。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也是那很黑暗的了，他在路上走回家，这个路也相当长，也没有什么感觉，在前面有个人在前面走，不太远，是个女的，走这时候也没在意，走的一段时间忽然想到，一个女的单身这么深的夜怎么会出来啊。他这个一想啊，汗毛直竖，再一看那个女的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个吓到了。这个姻缘的时候他才来学佛了，真的学佛了。学佛之后他说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的，或现鬼神身啊，不是亲自亲眼先看见亲自遇到的，什么人跟他讲他都半信半疑当故事听。这样才走进佛门。或现山林川原河池全景，立即与人悉皆度脱。这个是现无情身，你在游览的时候， 现在这个各地方观光旅游啊，到处都提倡啊，你去游玩看到这些树木花草啊，这些山河的景色，看到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为什么别人看到不开悟，你看到开悟了？所以一个人开悟不定是什么因缘呢、啊、凡是帮助你开悟的啊，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加持的啊。而后你才晓得，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的周边，他示现无情身呐、啊。我们言语、身体造作、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不晓得，自己是欲暗嘛，欲痴暗顿嘛。自己都不知道，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中国古人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话不假了。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的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早一天脱离六道轮回啊，不再造作一些罪业，是凡是有利于众生的，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的，有利于众生解脱的，我们晓得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啊。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啊。我们做了这个，就不要轻视其他的宗教徒啊。我们对于所有一些宗教徒都恭敬，恭敬之心、恭敬的态度跟对佛菩萨没有两样啊。为什么呢？那一类众生佛渡不了他，他相信上帝，佛菩萨就现上帝身来渡他，不是一样的事情吗？那有什么差别呢？他不过拐个弯而已，先要升天然后再学佛啊。我们现在就学佛了，这比他就是殊胜多了啊。他要拐个弯呢、啊、他对我们不恭敬，是应当的，他不了解嘛，他有成见有执着嘛，他排斥嘛，我们对他不能不恭敬。我们想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啊，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道教崇拜的，西方于是有一些宗教所说的上帝大概都是他的天主啊。梵王、大梵天王，印度有一些宗教他们是 崇拜大梵天。或些转轮王身，转轮王福报就大了，这是人道。人道福报最大的是转轮王，我们在近代这些科幻报道里面常常啊报道有外太空不明的飞行这个物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那么这个报道很多很多，甚至于还说有我这个外太空人。轮王的轮宝，实在说呢，非常像这个飞碟，这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那么这些人，即使是驾着飞碟到我们这边来了，是不是转轮王呢？不见得，转轮王派的人到这来巡查巡查，绝对不是转轮王。何以晓得呢？转轮王慈悲呀，对于一切众生呢，绝对不会有伤害。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如果是轮王的这个交通工具，必定是轮王的使者。正如同我们现在派人到太空去探险，这个美国太空人去了，俄国太空人去了，绝对不是美国的总统、俄国的总统，不是的。爱情人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在家学佛；或现过往身，或现宰辅身。这个宰辅是官，就是大臣我们讲大臣。那么在现在所讲的总理啊，这个首相部长啊，这是一个宰辅或现官书生，这就一般是个这个从政的官员那么这是是在家人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是示现学佛的身份因为此地有优婆塞、优婆夷，前面有居士，这里都有差别。那个居士不一定学佛这个居士是在家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出来做官的这些人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差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二义都化，非但佛身独现其形。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示经是以佛身实现释迦牟尼佛除了以佛现实这个身实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百千万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的世间呢。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现在在不在？当然在，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灭度是 是那个佛的那个身相灭度了。那他也如果是仙，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啊，这个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我们怎么认识？实实在，处处在啊！在历史上，我们只晓得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他现在比丘身呢，这是身份露出来，大家知道的。身份始终不铺露的太多太多了，身份露出来呀、啊。哎呀，那只是万分之一二而已呀、啊！绝大多数身份不暴露 啊，这个身份常常暴露，对佛教的弘传有负面的影响啊，不利于这个教化众生啊，只偶尔露一下。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对于一切人常存恭敬心啊，我们的态度要常存欢喜心啊，要懂得这个道理。诸佛菩萨无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如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菩萨看了，教菩萨了，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就有能力千百亿化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原教初度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就可以随类化身啊。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诸位必须要知道，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啊，不是等觉菩萨啊。他讲他修行这个经历啊，修行的依据的理论跟方法啊，向大家提出报告 啊。他的功夫是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 啊。破一片无名尽性之后，他就有能离三十二应啊。所以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观音是初住菩萨，发心住啊，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有这么大的能力。华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以后会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访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第七回向位，齐回向的菩萨，法华经的普门品是等觉观音菩萨，菩萨跟这个华严讲的普贤一样啊，有道前，有当位，这个道前是等觉一贤。可以说 从初信位到法云地就道前了，等觉是单位，成佛以后道家慈航，再以菩萨身度化众生，那就跟世尊此地讲的不定现什么身了。他有能力尽虚空变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用，众生的感有显有敏，显是什么呢？有心求佛菩萨，明是什么？自己求佛菩萨这个念头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自己求佛菩萨来帮助自己还不知道呢？实在讲是自己的善根福德成熟了，自己不晓得，一定成熟了不晓得，但是你这个成熟啊就感动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一定应化来给你做慈善缘来帮助你来成就，你不找他他来找你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你不请他他就来了下面就是世尊呢要拜托他的事情，既有为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度卧去受大苦时，如当意念无在逃离天宫，因行付诸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处世以来众生，悉施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这释迦牟尼佛你看在逃离天宫这么样清楚，这么样明白，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曾经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包括末法时期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之内的，曾经闻过佛名，曾经见过佛像佛在世见过佛，佛不在世见过佛的形象，雕塑的也好，彩画的也好，或者听过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见过这个形象上的三宝不论这个三宝是真是假是有修还是没修没有关系你只要接触过都种了善根的虽然种了善根他的恶业习气很重有善根厚的生一点恭敬心不肯一教奉行，善根薄的有些不但不能生恭敬心反而生毁谤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初学佛了遭一点毁谤算什么诸佛如来应化在这个世间遭毁谤之事太多太多佛没把它放在心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遭受一切毁谤侮辱我们看众生造罪业要生怜悯心 你还怎么能怪他？还怎么可以责备他？如果再生一念报复，那你就完全错了。你要知道他愚痴啊，他没有智慧呀，他烦恼习气太重啊，造作恶业，怜悯都来不及，哪里会责备？这是诸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叫我们怎样学习。但是造罪业的人必定堕地狱，若堕恶道受大苦时，这就是堕地狱了。在佛法当中造罪业。那么下面这是世尊付诸的话，汝当一念，这个汝是指地藏菩萨，这个话对地藏菩萨说的，你应当要想到吾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世尊在塔里天宫今天殷勤付诸，把这一段事情拜托给你啊！令娑婆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个不是普通的众生，都是在遇到佛法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这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二，那十之一二里面数量太多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时间50亿7600万年，这是古人所说的。谢师谢徒，永礼祝福，遇佛受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给诸位说，都是用念佛法门的。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啊，其他的法门决定不能听。虽然是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血染不相同，修学其他的法门难，念佛法门容易我们在前面看到婆罗门女，后面讲的光目女，都是念佛法门的。唯有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永离诸苦，遇到阿弥陀佛给你受记啊。这些都是事实。二是诸世界分身地藏共赴一心，涕泪哀鸣。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复仇当时感动的情形啊，无量的分身可以合成一身，白起佛言：“我从久远借来， 蒙佛戒引，实乎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这些话感恩的话了，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知恩报恩的啊！地藏菩萨有这么样的成就，他想到最初他也是凡夫，凡夫修成的，他得到诸佛菩萨的帮助护持啊，所以他才成就，才有这样的成就。念念不忘本啊，这个经文是教我们这些事情。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自己成立了，长大成人了，几个人又能想到父母那个恩德呢？求学学业成就了，学位拿到了，几个人想到老师的恩德呢？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呢，佛说二地菩萨主修的有八个课程，其中有一个就是知恩报恩。注意要知道，二地菩萨的表法了，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修不修？是回向修不修呢？是行修不修呢？是住修不修呢？是性位修不修呢？通通修啊！这华严给我们讲的是真话了，一个位次就是一切位，一切位就是一位，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能够学到圆满的大法。每一尊菩萨所表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三十几类神众，那些神众都是菩萨。刚才讲了，一以鬼神身，他就现鬼神身了，童男童女170多种啊，都是佛菩萨化身啊，都是展现我们真心本性，本性里面的万德万能。普贤是表总相，这些众是表差别相，总中有别，别中有总，总是一，别是多，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我们在前面看到表法20位菩萨，前面是为同名菩萨，后面是为一名菩萨，他的用意在哪里？告诉我们同是一中之同，一是同中之一，同一不二啊，显示出我们的心性万德万能。这个万不是数字，心性里面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然后你就想着全部华严经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己自信的体相作用，不是说别的， 全部华严经原来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华严以外所有的千经万论差别说，等于华严是总，一切经论是别，别是总之别，总是别之总，是一不是二。然后你从这个地方这个基础你再去思维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你这样才能够解圆满，解圆满呢你要修圆满，要证圆满，这个是佛教育终极的目标啊。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我的一点受用，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佛法无比的殊胜，事出世间微妙第一了。如果没有高人指点，你怎么会认识啊？我这一生学佛没有意思求啊，这个感应就是敏感啊，我没有心去求，大概就是过去善根成熟，所以我遇到这些老师佛菩萨化现的，他们教我的这套方法跟教别人不一样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用这个方法介绍，他在学校里面教书没有把这个传授给一般学生，接触佛法之后我有缘认识张家大师，我这个根基张家大师奠定，大师云集也是为我，我很清楚啊，因为他要不云集我学佛的心没那么恳切，他这一走了我失掉依靠了，我跟甘珠和佛在他那个火化炉大帐篷，我在里面住了三天三夜，很认真仔细想想跟大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三年的教诲重新做一次回忆整理，我感激他了，根扎得好啊，扎得稳啊，所以以后亲近李炳老这个十年才有点成就，亲近李炳老的人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不能成就？没有根，我这个三年的根咋上？我修佛，佛法两个老师，事法一个老师，很单纯，我是一个做学生的态度，依教奉行，不违背老师的教诲，遵循他的指导去做，这个佛法里面师子道合，我们讲经教学 一定把老师供养在这边。我们这个现场老师在呀，老师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得力的护法也不能成功啊。韩馆长护持30年，我们把他的像挂在对面，每一堂课他参与啊，他看到啊，他的精神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道场，在我们这个教室。诸佛菩萨都在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学习？感恩戴德啊，我们知道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诸佛护念，龙天拥护，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韩馆长有慧眼呢，不是普通人呐。你看上一次那个韩国法师到此地来，他看到这个像观音菩萨再来的，他把护法的工作交给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不负所托，啊，第一次李居士到这个台北图书馆，韩馆长送他一组西方三圣啊，佛宝交给他了。第二次去送他一套大藏经，这法宝也交给他了。往生之后，我们这些人通到这儿来，这僧宝也交给他了。他要负责任护法。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大灾大难，能在这个地方开华严经多容易啊！你要晓得开这部经，这个地方人有多大的福报啊，多大的善根，如果善根福德因缘不完全具足的话，这法会决定开不成啊！所以这个法会能在此地建立，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啊！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父母之恩不能忘记，师长之恩呢不能忘记，佛教给我们上报四重恩呐，啊，这四重恩是父母恩、师长恩，这个三宝在师长里面，啊，三宝是我们老师。国家的恩，众生的恩啊，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啊，众生我们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大众独立生存啊，我们的饮食衣服啊，都靠许许多多人耕种制作，常常思念啊，怎样报恩呢？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了，做佛做菩萨了，像地藏菩萨一样，这才真正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 地藏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地藏学佛学得很像，你看底下他所说的，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尽三宝，永离生死之涅槃路。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表演的很好啊，真正是佛的好学生啊。啊，他也跟佛一样啊，分身恒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这三句是讲他度脱众生的成绩。啊，第一个是一定要帮助众生皈依三宝，敬仰三宝。第一个阶段戒引广大的众生，皈依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实大家很清楚啊。啊，多少人皈依了，但是习气毛病不改啊，不肯认真修行啊。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了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不肯舍利六道轮回，愚昧。根性利的人他明白了六道是苦，三界痛苦啊，苦苦坏苦辛苦三界痛苦，他知道下定决心，他要脱离苦海，那这就出三界，永离生死。生死里头有两种生死，这知道的人也不多啊。一种是分段生死，我们这个身呢，另外一种叫变异生死，知道的人很少。了断我们这个身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了，阿罗汉辟支佛做到了。变异生死就麻烦了，一直到圆教等觉菩萨，变异生死没尽了。变异生死断尽了，证得圆教的佛果。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呀，不是帮你一个阶段呐，不会中途退心呐，一直帮到底。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跟地藏菩萨有缘呐，这里头有个密意。密意是什么呢？ 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要发心做地藏菩萨。啊，婆罗门女、光目女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个经，受了感动，真正也发这个愿。啊，我们尽未来际劫，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称为大愿也。你发这个大愿，你就得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我们要在这里学习至涅槃乐，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帮助众生离苦啊，后面是得乐。涅槃是究竟圆满清净之路。请看下文。但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时，我见度脱十护大力。所以古人常常劝导我们，莫以小善而不为。这个事情小善啊，我做它干什么？这是我们观念当中错啊。莫以恶小而为之，那这个是恶事，这无所谓嘛，这有什么大不了吗？可以做吗？错了啊。诸位要知道，毫发之善都变虚空法界啊。那么翻过来，毫发之恶也变虚空法界啊。不要说其他的报应，决定障碍你的性德，这个就是麻烦了。你不能明心见性了。你看佛菩萨多慈悲，你只有毫发之善都能感动他，他来保佑你，来帮助你啊。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我们今天这一会是为九华山而讲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可是我们的录像带流通到全世界，参与我们这一会的人数不可思议。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些人众，肉眼看不到的菩萨中、声闻中、缘觉中、六道鬼神中，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啊，还有更殊胜的，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参加。啊，我们这个会有没有忉利天会那么殊胜呢？ 跟猪一样，决定没有两样。啊，我们人间看到我们没有福报啊，这个小讲堂这么小啊，啊这么简陋啊，啊天人看到啊，这个道场是七宝殿的，这是狮子座啊，无比的庄严呢，相随心转，一点都不假。所以只有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彻底明白了之后，像昨天在这个华严殿上所说的，我们才知道真正的自爱自度。只有迷失自信的人啊，糟蹋自己啊，不自爱不自重啊，糟蹋自己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也明白了解非常重要啊，这个解是帮你破迷开悟，悟后起修啊。那个修行功夫就得了，受用就很明显了。这一句经文要记住，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众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世尊，你看看，摩地藏菩萨的顶摩顶安慰他，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交给他。地藏菩萨不负世尊的所托，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也安慰世尊，请世尊不要忧虑不要牵挂啊，交代他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啊。这个话三百说三遍啊，这样慎重真诚啊，决定是依教奉行。二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喜，如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彼即证菩提。”啊，菩萨安慰世尊，世尊也赞叹菩萨：“啊，善哉，善哉，两个善哉。”善哉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太好了太好了，这个里面意思他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啊。记住遵守佛的教诲，这是善哉善哉啊。又能够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众生虽修毫发之善，毫发之福，菩萨看到都生欢喜心。那这极小之善呢，都能感动诸佛菩萨。 小善我们尚且不学，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了。佛法里有一句话说，一子成佛，九族升天呢，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祖先呢，虽然过世堕在恶道里，也超生，跟第三经上讲的没两样。这样，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啊，啊，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通通得利。我们要度冤亲债主，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学。只有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的冤亲债主。你自己没有真正的羞耻，不行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布施，清净布施，福报最大了。啊，布施还要明文利养，那个福报就小了。小，菩萨也欢喜。你看，极微小的善，他都不舍嘛。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吗？啊，小善尚且不舍，何况清净布施的大善？啊，所以这些事情啊，因缘果报的事，我们只要稍微细心的去观察，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处处都见得到啊，只是我们自己太粗心大意了，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非常明显，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了。我们对这部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请看下面经文：观众生业缘品第三。那么这是在本经第二个大段。第一大段前面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啊，认识这位善知识，认识这位老师。那么向下呢，这有三品啊，这个三品是说明地藏菩萨所度的这些众生啊，也就是说他教化的哪些对象啊，佛在此地也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说明的很明白。请看经文：尔时，佛母 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业福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似云何？这是借释迦牟尼佛的生母啊，摩耶夫人。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之后啊，这个福报太大了啊，所以就上升忉利天了，享天福了。那在我们人间来说呢，啊，这个不是好事情。怎么生了佛之后没有几天呢，那妈妈就过世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接受姨母抚养长大的啊，他的生母到忉利天就享福去了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他这个母亲这个福报大啊。我们人间肉眼凡夫看到啊，这个很不幸呐，啊，是啊，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那么世尊这一代教化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那么能够接受他教化的人，前面讲了，十之七八了，都已经得度了。啊，这个十之一二啊，业障习气很重啊，在佛事不能够得度。啊，佛灭度之后，给这些人带来高度的警觉性啊，然后这些人由佛的弟子来度他们。个人得度的因缘不相同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告一段落之后，接受忉利天主的礼请啊，请他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不能推辞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在教化众生最后啊，一定是报母亲的恩德啊，在忉利天宫啊讲地藏本愿经啊，好像这是个规矩啊。所以佛身忉利天为母说法啊，摩耶夫人也在这一会啊见到地藏菩萨了，由他来祈请啊。实在讲，摩耶夫人也是佛菩萨化现的啊，都不是普通人呐啊。问地藏菩萨言：圣者，地藏是大圣等觉位的菩萨啊，阎浮众生。摩耶夫人是从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从我们这个世界上升到忉利天，在忉利天念念不忘故乡啊，这个情很重啊，啊，很深的，特别关怀故乡啊造业的。啊，造业差别所受报应的这些事情如何呢？啊，请地藏菩萨开始了。地藏大义，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 非但地狱罪报也等。那么地藏菩萨的大福好像是所问非所答啊？为什么呢？摩耶夫人问的这个圈子太小了，只问阎浮提，那阎浮提以外的众生很多了，那世界无边的啊，这个里头有一个暗示，暗示我们的心量要大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难啊，心量小了决定造成障碍啊！啊，你看这个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你仔细想想，什么原因？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为家庭，为我们小团体造罪业，为一个国家，国家跟国家有冲突啊，要打仗啊。如果我们心量扩大一点，为全世界，这个国家的这个争呢、啊，争论呢、啊，就消除了，就能化解了。啊，可是我们为全世界，我们这个星球将来跟别的星球还有星际战争呢、啊，这就麻烦了，还是得不到安全呢、啊。心量再扩大，其他这个星际我们也包括了，星际战争就可以消除了。你看这个经文里头的含义，如果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通通消除，一切众生才能享受永远的和平啊！一切众生呢，十法界众生都能够互助合作，都能够和睦相处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啊！这由此可知，这个心量小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一定要把心量拓开啊！这个包太虚周杀界是心量原本就是这样的，本来就如此的。心量变小了，是你迷惑、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所造成的。所以小心量原来没有啊，大心量是本来有的，这道理在此地。那么这一问一答显示这个意思，地藏菩萨暗示摩耶夫人心量要脱开啊，不要只关怀阎浮提，应当关怀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个事情摩耶夫人哪有不知道的，这装啊，装不出样啊，总是世间人这个感情很重很深啊，很难放下。摩耶夫人崇拜菩萨，邪念闻语阎浮罪报所感我去，他还是要问家乡的出去啊，显示什么呢？显示对于自己居住的这个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特别慈悲。你看摩耶夫人跟地藏每一个人显示的一边都好啊，都很精彩啊，特别怜悯我们先前造罪的众生啊， 地藏大爷，圣唯愿听受我初说之。啊，不失摩耶夫人一再的祈请，地藏菩萨只讲大的，不讲小的。啊，那么再三祈请，地藏菩萨当然要满摩耶夫人的愿，是在讲满我们现前众生之愿。啊，摩耶夫人带我们去法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我初说之。”这个初说，就是说的话不好听的。好听的话呢，细语甜言细语，好听的话，粗言就是不好听的。为什么呢？都说罪过，都说罪报啊，这些话叫粗话啊。这个粗些意思在此地，佛母本言愿圣者说。啊，那么这个是正式的祈请，我想听的就是你说的这个粗俗啊，要听的就是这样。二是地藏菩萨被圣母言难言福罪报名号如是。啊，从这些名号当中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知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菩萨第一个这个重罪呀，就是不孝父母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我们显示的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示现的法深重的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都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所以不孝这个罪过是第一了。孝的意思非常之深，青年法师啊，这个是《地藏经》科注的著作的人，他是前清康熙年间人，他做这个注解引用的经论非常之多啊，是《地藏经》注解里面最好的一个注解。啊，我们要想报恩应当要流通这个注解啊，这个注解最好重新做版啊，用这个旧版呢翻印很多次，字迹已经相当模糊了啊。那么我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虽然没有完全依照他的注解讲，他的注解我读得很细啊，我读得很认真。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正法念经里面佛讲有四种恩，四种恩难报啊。四种恩，第一种是母恩 啊第二是父恩 第三是如来门，第四是说法师门，讲经说法的法师，这四种恩难报啊！这四种恩都很大了。父母，我们的生身得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罪于如来。如来不在世，我们怎么得到？我们从说法师那个地方得到。长养法身慧命的，所以佛在经上讲，供养这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怎么可以忘恩负义？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从孝亲尊师学习。以孝亲尊师的基础发扬光大，就能够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啊。你能够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够爱国家爱众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不孝父母，这是所有罪业里面第一条重点，当然要多无间地狱。这个无间地狱后面呢还会介绍。那么第二种大罪呢，这就是不敬三宝了。所以前面这一条孝道，第二条是师道啊。若有众生触佛身学，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业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诸位要记住，那个时间长啊，千万亿劫，造作罪业，实在讲非常非常容易啊，极短的时间可以造作罪业，可是将来受的苦报可不得了啊。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地藏菩萨苦口婆心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谁相信啊？一般人读了这个经以为什么，这是佛教劝人为善的，说这些话吓唬人呐，劝人不要做坏事，不以为然，不以为他是真的。这就是这个经上讲的刚强难化的东西，自以为是啊，哪里晓得这是事实真相。触佛身学这个公案是出自提婆大多啊，佛在世的时候，所以佛给我们后世人做了许许多多修学的好样子 我们要记住，要学习。提婆大多是佛的学生，背思叛道。我们今天将来你们自己做了法师了，你们也有学生，你们学生背叛你了，有什么了不起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不都背叛他吗？这示现给我们看的。学生当中有听话的好学生呢，有背叛老师的恶学生呢，佛都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清楚要明白。好的学生我们要照顾他，背叛的学生绝不责怪他。决定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哦，他背叛我了，他回报我了，甚至于陷害我，都不要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各有因缘。永远保持心底的清净、平等、慈悲，这叫学佛。佛用什么心态对提婆达多，我们应当要学。决定不可以怀恨在心，那就错了，那你就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冤亲平等啊，那你就不平等了吧。提婆大多要伤害佛，在那个时候用这些方法了，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舍卫大城去徒步，路上有经过一个是悬崖的地方，他也从那下面过，提婆大多就在悬崖上面准备了大的石头，释迦牟尼佛从下面过，石头推下去把佛砸死了。起这个恶心呢，干这个事情呢，佛的福报大，没人能够害得了佛。佛有金刚神护法，是吧？石头推下来了，金刚神拿这个降魔杵把这个石头打碎了。打碎之后，碎片碰到佛的脚，流血了。触佛身血，这是蓄意害佛。他挑唆这个阿舍王子，劝他这个王子搞，现在的话讲搞政变，害他的父亲自己做国王。提婆大多把释迦牟尼害死，他来做佛了。他们两个商量好啊，你做新王，我做新佛，我们来教化众生，通利大众，造这种罪业。提婆大多深深陷地狱，堕落地狱。那么这是讲不敬三宝啊，举这一个例子来说，举这个例子用意很深，叫我们对于一切有心无意伤害我们的人，要像佛一样的对待，依旧是慈悲怜悯，没有一点点怨恨的意思，我们才得佛法真正的受用啊！回谤三宝，这三宝是佛法僧三宝， 啊，造谣生事毁谤，不敬真经，这是经典特别指出了这法宝啊，对于经典不尊敬不重视的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印经一定要印得非常好，无论在印刷纸张装潢都很考究，尊重法宝。那十一切众生见到这个书啊，他就生爱惜的心，不至于造他。如果很随便印得很简陋，大家看到不生尊重心啊，常常随便乱丢糟蹋经典，那我们岂不是叫人家造作罪业啊，给他的机会，这错误啊。所以印东西一定要考究啊，不要让别人呢有造作罪业的机会，这个心就是慈悲心了。所以这个时不敬三宝，不知道尊师重道，这个堕地狱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懂得报恩的已经太少太少，我们要提倡啊，提倡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口说不行啊，劝化的力量太小了啊。我报老师的恩，我在大陆上建图书馆啊，方东梅先生安徽桐城人，我在桐城建一个东梅先生图书馆做纪念啊，我在我的故乡现在已经建立了华藏图书馆纪念韩馆长啊，韩馆长我将来有机会会在他故乡也建立一个华藏图书馆啊。我在山东济南现在正在计划建一个慈光图书馆，李老师办的，我在慈光图书馆住了十年，要真住啊，不住不行啊！哎，有一位同学问，那张家大师呢？我说对，张家大师我想到了，我会建张家大师图书馆。我想到建哪里好呢？内蒙古大学啊，在内蒙古大学里面建立一个张家馆啊，张家大师馆，我一定会做到啊！要以具体的表现呢，唤醒大家知恩报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报恩的心，我们的社会祥和啊，对于国家社会啊有很大的利益的，真正的公德利益。这个不知恩忘恩负义，这社会还得了吗？这非常可怕啊！一定要从我们本身认真的去做啊，这就是弘法利生啊，这才叫真正学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